在土瓜湾旧楼天台有个垃圾山，旧木柜、间墙板、泥头、烂风扇等等，全部是装修废料。住在隔离的欧婆婆三年来看住垃圾山越堆越高，一直投诉无门。最后社区服务队维修香港发动大批学生来帮她清理。这一晚师傅事先将大木板、铁丝网解体，方便运走。 呢堆天台垃圾咧，我哋已经向区议员同埋食环政府投诉过，但系佢哋都唔嚟帮手，我哋就决定去出手去相助啦。 由维修师傅、社工、OL、学生等义工组成嘅维修香港，主要服务旧区土瓜湾。每逢礼拜三夜晚，大家兵分两路，维修队上门为街坊修补水喉，或者转墙装两粒螺丝钉。虽然小修小补，但已经解决街坊最困扰的生活问题。另一边洗楼队就逐家逐户敲门探访，了解街坊的需要。之后大家再会合开检讨会。除了出队，维修香港仲在土瓜湾生活区，将师傅修理好但要清仓的家电益街坊。 要利用我呢啲嘅技能咧，系去帮助到更多系有需要我哋去帮助嘅人。 其实香港系好缺师傅嘅，都系呼吁紧人哋去多啲出嚟帮到人，咪好咯。人哋系有需要帮嘅，你走去帮人咯。 好啦，好，我留翻睇完嗰、那个即系《伊周刊》咧，我系啱啱喺 Facebook 睇呢条片先就醒，诶，不如我哋揾维修香港上嚟倾下偈啊！啱啱我哋继续同我淑梅姐讲翻啦，即系嗰个屯门大兴村嗰个案，后尾即系整完晒之后咧，咪即系你同佢哋倾偈，即系整完粒螺丝之后咧，你发觉佢哋有冇唔同咗，定系会觉得我呢班人咁样整完咁啊点咧？ 吓，都有嘅，有唔同咗嘅，即系佢觉得我哋真系帮到佢咯，同埋真系感激我哋。即係嚟咗三次嘅，即係嚟過三次咯。 係咯，第二日先即係，但係但問題，覺得佢老人家唔應該唔知用 Facebook， 但係邊個幫佢求助嘅咧？ 咁我就唔清楚啦，即係可能係佢啲親戚啊咁樣樣咯。 因為親戚咧就得人幫佢啊嘛，又唔識整地板、地磚， 邊個識呢啲啊？ 但係啲後生仔見到可能佢個親戚，佢就會上 Facebook 就做一個 request 求助。但係通常我呢啲咁嘅求助人咧，佢哋阿伯伯都好咧，佢哋初個心態就係香港咧好人咧。應該死曬㗎啦。 咁你哋係咩啊？你哋咩人咧？神靈嗰啲， 我哋 啱啱死剩嗰啲嘅啫， 死曬嗰啲。 但會唔會一開始有啲人就覺得，即係頭先我哋都講過咧，入到去會唔會問你咩政黨啊咩？因為好多人 主黨 啊，第一件事就覺得你哋係咪有機心㗎？ 冇理咁。你點解幫我有㗎？點解幫我先？ 實會有嘅。 係咯，冇咁著數㗎。你哋義務幫我，喂，你地磚都要錢㗎。係 啦，即 係 講起錢呢樣嘢咧，就係嗰$800咧。初頭阿太太咧就話冇錢俾呢$800嘅，即係咁啊。跟住我哋都諗住，師傅都諗住話維修香港嗰度出啦，咁樣嗰塊值嘅錢咁樣。咁跟住佢先生咧就好就唔想啦。先生就話我侄仔會出。咁其實就我俾我覺得咧，就係佢想攞翻啲尊嚴啦。 係，其實 係啊， 依樣嘢我覺得真係人好需要啊，佢是香港嘅頭盔咧，你俾多個尊嚴佢，即係你幫佢一件事，但係錢都幫佢出埋，佢就覺得自己好似嚇， 係啊， 即係你唔好可憐我，明白？ 係啊， 所以即係有時你幫人啲方法柔性，即係好似而家興嗰啲叫有張券俾你咧，唔好核突。即係譬如食完飯走，同埋佢哋張券俾，即係俾個有個找錢嘅動作俾佢哋，即係俾錢動作嘅，即係明哥咁樣啫嘛。佢唔喺現場，喺餐廳派俾佢，另外啲人排隊派完，食完飯個個都有張券咁樣走，好睇啲。 個感覺， 即係冇標籤咗佢咁。 即係正如譬如我嗱，我哋以前經常性喺社區咧，就係我哋嗰區大概有25至26個露宿者啦。咁我哋 map 好曬佢哋喺邊度嘅。咁我通常有一個住得好近，有三個住得好近。咁我經常性會攞啲飯啊，我哋煮食唔攞過去咯。咁啊，又唔會話食飯啦， 食飯啦， 即係唔係就會坐低同佢喂開飯啊，一齊啊食飯啦， 一齊食 咁。即係 好啲啊！ 即係我感覺上你會覺得哦，其實我 一家人咁樣， 一家人你過嚟即係吹下水，咁啊玩下 pair 牌，咁話冇啦，跟住過半個鐘又走啦，你慢慢食啦，咁啊咁啊。即係你咁樣嘅方法係。第一，即係我又覺得其實社會上有好多即係變成基層嘅朋友，唔係佢想嘅，即係第一依個社會根本上冇晉升機會俾佢。 即係大個有大個又有心嘅真係。 咁大概有心即係好少啫。 其實唔好話有冇心，我覺得即係做社區嘢有陣時候又唔需要為太多，同埋自己都開心嘅、嗯，真係自己都開心嘅、 啊。真係真 係。你同人一齊食飯，一齊咩嘅話，嗰、嗯、種感覺係你會覺得好正。我坐喺個橋底度，佢哋其實嗰啲有幾正嘅。佢哋又有咩啊？咁我之前 見有 show 有 shelter， 即係已經係都幾 permanent 下嘅啦，幾長嘅。咁我諗過去又幾好啊！咁大家坐喺公園度傾下偈，出下水， 整兩罐啤酒過去添。 係咯，整兩 支大啤。 唔係再整翻個糖水啊！ 係啊，即係我覺得點佢點解唔會咁樣？我覺得佢咁樣過一日俾你話去一間好正嘅餐廳，誒咁樣，其實我覺得更加有意思，嗯、有嗰種人情味。 其實呢樣嘢我哋以前細個係有嘅喎，譬如隔離屋嗰啲咧，譬如有個媽眼翻，咪過隔離屋食飯咯。 嗯， 食飯啦，我哋 其實呢啲係即係可能即係比你細啲啲，其實都有呢樣嘢。 直情唔使講啲，咪就行過去嗰個隔離嗰個唔知你喺度。照食嘅啫，我哋唔使問噶。 佢食咯，佢坐低加上 食。仲唔使講嘅，覺得一定會嚟噶。 加上飯埋去咯，嗬。 係啊，即係呢啲咪香港應有嘅情懷。 佢飲嚟飲啊，哎呀，去廚房攞多啲筷子，咁啊一齊食飯噶啦，好簡單嘅。但係呢樣嘢而家好似冇曬呢樣嘢咁啊。 嗯， 係啊。 因為大家嘅生活太急啦，舊陣時全部貓出曬去，跟住我哋開曬門口住生活平嗰啲咁樣拆曬，而家當年都唔需要嘅，根本就大家都一家人，明白？ 即係唔怕人偷嘢噶嘛？以前 偷嘢都冇 偷 偷 啊！ 有咩偷啊？大哥，偷咗百家被係嘛？嗰間百家被係教會送嘅，你咪偷嗰張被咯。 唔係你偷咗之後，隨時都見到你偷咗啦。 隔離嗰個咪 就係 咁 樣 攞走咗。冇錯啦，其實嗰時冇噶啦，嗰時啲門開曬，真係開曬嘅。 但係問題而家好似啲，譬如啲公屋可能耐啲歷史嘅，可能以前廿年、三十年前真係唔會閂門啲細路仔周圍去。但係而家就算問題同一個地方咧。啲門都閂曬鎖曬，細路仔咧唔會，即係我細個會出去聽，即係去走廊玩踢波啊成咁。而家啲人全部閂曬門，啲細路仔全部屋企匿埋喺度玩手機咯，好打機咯， 係 嘛？即係呢種即係和睦，即係睦鄰關係冇係斷咗冇用。 其實即係你做咗咁耐啦，即係呢樣嘢，其實你覺得嗰個點解會斷咗咧？ 係咯， 即係呢幾年，即係嗰個關鍵位喺邊度咧？ 好簡單嘅啫，就係 互相幫助。 我哋機師用我機，我自己之前由主觀堂上創和平嘅咧。當你由一個好多年前由屋區曬字之後上咗樓嘅之後，咁其實佢就住我隔離咁細個，咁啊細個一齊去翻棟樓噶嘛。好啦，一棟樓之後咧，生小朋友，咁可能我由細識十幾年啦，跟住到因為新區由舊區轉去一個新嘅屋邨咧，咁啲人就會分開走，就搬到第二度。搬到走之後咧，可能十年後就判落，可能一層樓你識曬嘅，但係到咧得翻你可能唔係同一，即係等於你讀完書去第二班、第二新嘅班嘅朋友噶啦嘛。咁可能有啲人又唔同啦，有啲人當時個 security 啊同埋呢個設計唔同咗，啲閘全部刪曬嘅，門唔刪嘅。咁啲人翻學翻工，變咗時間，變咗大家都唔夾嗰陣時。當年大家好困苦，由我佢搬去嘅時候。大家都一齊明白噶嘛，所以嗰個環境令到個屋村嘅設計又好咧，同埋個人個 cluster 令到個接觸少咗。 係，同埋我諗八九十年代開始，即係香港嘅經濟起飛咧，都有關。即係當大家係開始覺得啊，我揾到錢，即係有一個希望，每個人都有個希望揾到嚿錢。咁你就好著力咁去揾嚿錢，咁可能第一你會喺社區嘅時間少咗啦。第二，以前其實你嘅生存係好靠隔離鄰舍噶嘛，係嘛？即係真係你要幫佢睇住個仔啊，什麼什麼。 兩三個。 即係點都會需要。 我想問你，上年呢十年有冇個隔離借煤啊？借鹽啊？借鹽借。 十年 糖啊，自由試過。 我親戚 當年係有 嘅，係咁樣嘅。我隔離嗰個咧，我隔離屋咧就係我之前唔係 住嘅， 係民建聯助選團嚟。係首係因為我之前冚過佢，本來我哋關係好好噶。之前幾年佢個女過嚟啊，我見到佢 叔叔 係好好噶，跟住有咩嘢我都會過嚟。喂，有咩我過去隨便過嚟借啊。 未水咁 喎。跟住我係三個啊嘛，一三個，跟住後面有個婆婆，咁我婆婆我又好鬼好，會啊，就揾湯個落去啊，食咗飯未啊？之後一出嚟選佔領完咗之後，每日見到我黑曬面，因為我兄弟選過佢啊嘛，冚佢幫緊手嗰個啊嘛 ，Sam 啊嘛， 唔係啊，明德。 啊，跟住就佢選聽唔，佢係撐盧以恆嘅，佢係盧以恆首席團。咁我哋打兩三個屋苑咧，都係佢係 mark 嘅， 認真 有份搞嘅。咁啊，擺到明打對頭戲啦。咁而家梗係見到面，佢又冇辦法，佢冇得硬坐住，因為我咁多年嚟咧 住隔離 咧，都住隔離。咁又好有禮貌嘅，即係佢又有對又同佢嗰啲同佢孫有好關係啊，同個女有好關係。咁佢又冇得太硬坐。 即係如果你冇禮貌好啲嘅。 嚇！ 但 係唔係你冇禮貌喎，佢咪直頭唔理你咯。 但係 咁 你禮貌。 但係咁即係你平時即係，我覺得人正常咗開門俾佢等埋你，喂唔係好趕，咪等埋你咯。即係呢啲正常人應該 有嘅。 咁變咗好特別，你而家所以而家就冇得直言。 但當年唔係㗎，因為當年你冇得試過，當年買嘅電視機咧係有個 sales 上門十一點去你屋企 check 你屋企有冇做嘢，跟住上門工嘅，有冇試過？ 冇喎， 你買個收音機嗰陣時，嗰個收音機可能唔係電視機，可能百零蚊嘅咧，你要供一年噶。跟住有個 sales 上嚟 check 你喺邊度住，跟住揾你隔離屋，要做一個擔保，你先可以供嗰電視機。 嗰陣時冇 credit card 嗰樣嘢，我怕你搶數。 你都太細個啦，我都呢啲花甲嘅年紀咧，或者啲聖子年紀嚟嘅，所以真係太老啦。 哇！你個樣唔似花甲，咪咯，我似多啲喎花甲。 因為當年你 老化唔係咯，我係仲細三十，你好似四十啊。 因為當年係你要同嗰個隔離哥好好，要對面嗰嚟簽名身份證，幫你擔保你。嗰個電視機講緊百幾蚊，但你要擔保要供噶，供十二個月噶，每月供十幾蚊噶。跟住咧，全條巷咧可能得一個電視機嘅啫。 我一齊啲靚仔踎喺門口睇咯。 好啦，跟住就係我哋嗰個年代有冇聽過誒山水里六十天啊？冇聽過咧，當年買過有兩個大嘅 speaker， 有個玻璃櫃嘅，嗰啲人咧就當年嚟嗰陣，全條巷得一個人有錢買啫，因為佢可能有生四個仔，最快出生嗰四個， 揾到錢啦， 得嗰四個，跟住就嗰個 hi-fi 咧就擺喺個門口度嘅， 係啊， 咁一齊聽嘅。一齊聽鄧麗君啊，咩歌仔靚得妙嗰啲嗰個年代嚟嘅，跟住咧嗰個玻璃門嗰個蓋咧，佢就唔係就咁撳噶，哎呀唔好撳啊，咪貼士唔好撳，攞個布包住隻手指撳嗰個掣，擰嗰個掣，你諗下，當年嗰時有山水同埋天龍。呢啲音響當然，因為大家都 enjoy， 因為你出身先嘅，大家 enjoy 去你屋企睇電視，去你屋企聽收音機。嗰個時係馮偉堂做十大金曲噶嘛，當年你諗下， 即係佢哋好樂意分享自己啲即係家私，即係譬如佢有個靚電視同分享，好樂意。 喂，都係得佢有錢啫嘛，佢四個仔有啲韓國 年紀， 佢四個仔啊，全部十零歲、廿零、廿一歲揾到四個錢，其他人仲係七八歲嘅冇錢噶嘛， 我未大啊， 咁咪睇電視咯。咁我哋聽歌，就聽隔離嗰啲歌咯。帝女花嗰啲咯，所以帝女花我好叻噶，呢逢我一神秘了情，我懂唱曬成隻歌嘅，你諗即背咁滯嘅。 隔離播啊！ 所以你頭先問嗰個問題就係當年嗰個有啲因素令到大家嘅關係好嘅。可能有啲我媽同嗰啲親戚嗰啲隔離嘅女仔，而家仲有內聯。 同埋佢哋好長情噶嘛，就算咁多年咧，會特登搭車嗰個區去一齊飲茶啲街坊噶嘛。 係，因為 大把。 嗱，呢個就係相識於美時，同埋而家你隔離嘅屋村裏邊 嘅 比較困難。 係啊， 你咁你翻工見到佢之後，你其實見到佢一秒之後，其實呢都好難嘅，除非有啲好個 outcoming， 你隔離，我你有冇試過咧？我新搬嚟噶，西人會咯。 西人會 啊，係啊，會西人會，香港而家就真係冇啦。尤其是香港，我發現即係你其實越去啲中產嘅樓宇咧，就越基本上咧係冇可能識隔離鄰舍，係真係見到面都係。嗰啲咧， 真係紅山半島啲人，知唔知隔離緊屋嗰啲人嘅咧？ 我咁我唔知紅山半島啲人啊，或者 華景山莊嗰啲人隔離先識嗰啲人嘅。 我認識一兩個朋友啫，都會住呢啲地方。咁就發覺其實真係唔識嘅，因為我問佢哋，你隔鄰舍咩人？佢話我唔知喎，即係你明唔明？即係我問我哋住咗十幾年，我哋唔知，即係冇講過嘢，冇傾過偈。我覺得好奇怪呢種鄰里關係，好似完全消失咗咁樣。 不過就而家我就喺土瓜灣就冇，就可以營造翻一啲社區嘅關懷同埋。即大家都有個親密的接觸，即係親密，所謂親密的即係大家緊密的接觸咯。 因為先嚟講緊密接觸咧，因為其實嗰個劏房咧係有600尺咧，就劏咗六間房嘅， 真 係好緊。因為太緊密啦，因為隔離就係你咧，你都緊密，所以個關係 都關係，都用一個廁所啦，係嘛？ 唔係廁所佢有分開嘅，分開嘅。 哇！ 主 餐位 主食嘅廚房就一齊 喺埋廁所隔，因為隔咗三寸到咧就係廁所嚟㗎啦，隔離就係。 哦，因為我 我以前住嗰間灣仔劏房就係、是、好正嘅，嗰嗰間就好正嘅。點解咧？因為個阿姐咧就煮大大鍋飯咧，係送俾隔離附近啲公司嘅。咁啊，經常食啊，佢話經常食，佢話食唔食啊你？佢食咗成 間嚟，揀食煮嘢嗰個咧， 梗係啦。但係個廁所就共用嘅。因為咁啊，好冇能源共用喎，咁我間房喎，起碼九啊幾尺，我咁鬼大嚿，我起碼我轉到身啫。 咁我想問你嗰陣時嗰間劏房幾錢租啊？ 嗰陣時係2007年，係2700蚊。 哇！呢、這個呢、這個呢、這個價， 2700蚊， 而家落到 去係灣仔啊， 灣仔灣仔高級 啲到啊！ 而家要幾錢啊？7000-8000蚊得唔得？而家 唔知啦，我諗要啦。跟住我知啊，但 係你嗰度 farm location 係犀利啲啊。 係啊，真係2700，再之前住九龍城，哇！嗰陣時兩房一廳啊，唔錯啦。 你都係食過嗰度 有啊？就多嘢食啦。雖然真係好舊嘅。好高嘅嗰層樓，4800。 哇！而家我覺得， 即唔係，但嗰時嗰啲人工同而家係一模一樣， 即係冇卡嘅人工。 即唔係我，唔係即唔係我啦，但係即普遍嚟講，個人工係一模一樣。 唔係而家人工嗰個 real person power 係低咗嘅，係冇加咗人工咧，但係你個實際購買力係少咗嘅。 係，我特別想問下咧，阿 Sandy 咧，你有冇即做過啲係劏房啲 case 咧？多 嘅多嘅多嘅，係啊， 八成至九成都係， 八成都係劏房，即 係九成添。你有冇見過嗰啲真係喎喺廁所上面嗰啲咧？唔係，即係你見過之前 沖涼嗰坐上 銅鑼灣咪啊，唔係觀塘咪一個咧劏房港台，佢喺個廁所上面 瞓咯， 嗰 個 得 瞓 嘅係 係 啊， 你遇過 最惡劣 最惡劣嘅劏房究竟係有幾惡劣咧？而家 最惡劣嘅劏房頭先阿 James 都講咗啦，即係。一個單位可以劏六 個， 一個單位600尺左右。 係啦，係啊，咁樣咯。咁我哋嘅 case 多數咧都係劏房啦。咁佢哋好多時咧都係因為個電視機睇重影，一係就多雪花。點解啊？ 雪花又即係用嗰個天線問題 啊。係啊，天線問題。咁樣就佢哋咧就係即係古老嗰啲咧，就係排骨啦，即係 喺天池，喺天台嘅排骨，跟住搭住搭住搭住嗰啲， 係啦係啦咁樣咯。 即係佢哋唔會話睇到咩高清咁嘅台嗰啲，唔會嘅咯。 都唔會，除非佢買一個放大器啊，嗰類咯。 即係咪屋企可能仲係用緊即係舊式嗰種電視？ 舊式嗰啲就唔會，就薄身。 唔係嗰個出名嘅火箭炮咯， 動 之火箭炮， 動之火箭炮， 有， 其實係有嘅，仲有嘅，嗰個做得唔錯嘅，都有。 有嚇， 有 3D 嘅效果。 而家真係 3D 嘅好嘢。 同埋即係你哋係住得劏房，一定係香港基層，一定係啲新移民多咧，即係住劏房。 新移民的多，即係都是夫婦，新移民的多，咁就佢哋最唯一的娛樂就是看電視。 而家劏房大概而家土瓜灣， 所以就你要幫佢解決啲問題。 劏完之後大概而家係5800蚊一間到啦，有窗嘅可能要6800。 哇！ 即係你其實而家香港真係發 生。但係一間公屋都係1000多蚊。 但都唔緊要，都唔緊要， 排到先得。 六千八蚊有個窗㗎，但個窗咧係唔可以開，點解？因為你係住四樓㗎。或者三樓的，但樓下咧嗰個就係好美味茶餐廳，嗰、那個出煙，嗰個油煙嗰個位，咁你開窗定唔開窗你自己搞， 或者你好近對面嗰個係廚房， 冇錯啦。 你一開就哇，好 嘥氣，所以即係有時就算話租呢啲劏房話有窗都唔好租唔過啊嘛，睇下咩窗先咯。 睇下咩窗先咯，同埋就係好多劏房咧。有些人沒有維修的，那呢全部的牆呢發了毛，跟住有些貓尿啊，有些異味啊，發了有根本其實就是那個業主通常都說兩個答案，你一是租 一是不租 一是搬走。 哇，那些人都找得很盡啊， 陳某波做劏房那些不 盡， 但當然我不又不又有一些有一些呢就好啲嘅，我又唔係話全部劏房嘅業主，大家都係一個商業社會，一個經濟運作，有啲部分咧係 reasonable， 但都係劏房咯，劏房就劏房，但入邊咧佢都執過，有啲就冇執過， 即係劏到嚟試正啲。 即係我都公平唔好話全部都 係。唔係我知，因為我之前都即係我而家都研究。 你都間地靚啲咁嘅咧？ 唔係可以 劏房， 而家搬出咗劏房嚟嘅。但係曾幾何時，我而家同幾個即係設計師嘅朋友傾緊。 喂，劏房呢樣嘢原則上咧，我唔係完全反對嘅，因為冇辦法，咁實際環境係咁。 需要 嘅， 需要。 咁我哋點樣好似可能日本嗰啲方法咧？我哋點樣去令到佢可以 100% utility 啦？ 劏靚啲啊！ 最大嘅方法，同埋點樣可以整到個地方靚少少啦？同埋我哋亦都即係而家搞緊一啲嘢，就係即係之前有幾個 project， 我覺得都好得意，而家唔好記得個名字，就係揾一啲可能長期喺外國啊嘅啲華人，佢哋可能有啲樓喺度咧就丟空嘅。用一個更比較便宜的價錢， 那個光房計劃， 是啊，光房計劃 exactly，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正的，所以我都想多一點跟他們的 involve， 譬如我們可能聯合幾班人呢，如果有這些 case 可以 refer 給他們， 因為現在我們 case， 我們 Sandy 淑梅姐就做了兩件， 可以說一下這個 是什麼來的，光房計劃已經聽人做了， 其實很神奇的，這個婆婆就是這都是 Facebook 的社工那裡查出過嚟嘅，咁就話佢個廚房、廁所、瞓嗰間房咧，嗰、那個石屎摩洛啊，嚇、咁就自己咧都吻過好多次噶啦，個天花，即係自己都吻過曬嘅。咁我哋去睇過去都係咁，但係就仍然都係漏水，咁你養到佢都好困惑嘅。咁佢咧自己屋企咧就有即係三個仔嘅，嚇、咁三個仔咧就都。不是很理佢嘅，即係直情我講得仁慈啲啫。 忙啲比較忙啲，比較忙啲，比較忙啲做嘢講。 咁嚟即係過咗啱啱過咗嘅母親節咧，就去探佢啦，俾啲即係攞啲餸啊，攞啲湯啊咁。咁然之後同佢講：阿媽，嗰層樓賣咗佢啦。咁跟住阿媽就唔肯嘅。咁佢話佢即係死鬼老豆咁樣啦，死咗十幾年㗎啦。佢臨死之前咧都叫我唔好賣間屋㗎，死都死喺間屋嗰度咁樣。咁即係嚇，咁即係我哋喺呢個位裏邊咯，而家就係。 咁 頭先就講到光房呢壇嘢咧，就係咁我哋師傅咧就睇到佢間屋好多啲瑣碎嘢啊，咁啊需要如果整天花嘅話咧，就要去搬開一啲嘢，然之後即係鋪。即係俾個空位，唔使整到啲物件污糟咁樣，即係啲塵嗰啲好難洗翻家乾淨。咁啊，婆婆咧就話對面嗰間屋咧就空嘅，空嘅意思就係空，即係冇人住， 吉咗 嚇， 吉咗嘅。咁咁咧就佢有鎖匙開門。咁如果需要嘅話咧，就將啲嘢搬過對面咁啊。咁就係神奇在呢度啦，就係話我哋都會構思緊，就係可唔好即係用一啲方式去嗰間屋唔好成日咁樣丟空咗咯，因為而家都係即係好緊缺噶嘛，居住環境。 之後咧，啱啱我同我哋個蘇師傅同埋另外一個位叫話蘇師傅咧，我哋有個 vice versa 嗰個逆向思維就係話，而家劏房係一個 fact 嚟，係一個現實嚟。 係。 咁如果喺呢個環境裏面，我哋唔能夠改變個社會嘅，點樣改變自己呢？就係個劏房用個 design 去做靚啲。 係咯，其實就係用 design。 咁做靚啲就可能你做一啲 stack up 啊，呢啲牀啊，其他位置啊，將佢嘅儲物空間，好似我哋 copy 喺日本嗰個 function 裏邊，佢劏得嚟用得個所有個 spaces 咧 management 咧好啲咧，咁喺環境裏邊。盡快改善呢樣嘢，就你唔好擺到好亂啊！個櫃上邊而家啲都係上邊係牀，下邊係書台， 跟住有啲唔同嘅層架可以攞出嚟做 層架可以喐得嘅。咁小朋友電視機個掛上邊又好，咩都好。 係咁得啦。咁其實我哋之後可能要繼續 plan 呢啲嘢，因為我即係呢樣嘢而家講一講啫。我哋其實有幾個 designer 嘅，一路傾緊嘅。因為日本電視我哋都即係仿效緊，我哋點樣可以將100尺嘅單位整到有咁高預算，咁高預算，起碼可以住到兩三個人。冇問題嘅，即係我當佢係一夫一妻加一個小朋友，我咁樣去當佢，我點樣可以將呢一班人可以住喺一個地方係有尊嚴嘅，係最緊要係有尊嚴。 當然因為而家大宅做嗰陣時咧，如果佢租一個係劏房係租嘅咧，咁變咗你可能佢搬走咗之後咧，就受益就係嗰個業主，但都唔緊要，下一個人都會住噶嘛，即係有時候喂唔係我租嘅啫嘛，整咁靚做乜嘢？因為個業主唔會自己做嘅，一定個業主係住緊，可能住緊一個。reasonable 嘅地方咧，但問題就係佢自己再租俾第二個啊嘛，其實下一個都會受益嘅，即係我就唔好夠咁，唔係我租俾你整咁靚，幫我業主租整唔得嘅咁。 梗係呢啲嘢，梗係做狠啲啊，同個業主簽訂 contract， 跟住同佢講話你咁樣之後，你有呢啲 condition， 我會幫你。如果唔係嘅話，即刻告你違約，即刻告你甩褲，係咪先？唔係你肯定要咁做，即係我唔係話咩。 只不過我哋做嘅有陣時有對有啲人咧係需要狠些少，咁、但係先至可以保障到某一啲另外嘅人嘅利益。所以呢啲我哋如果認識法律，我認識各樣嘢嘅話，咪用呢啲方法去 make sure 我哋會幫你去做呢啲咁嘅設計，甚至去同你分擔呢啲錢出曬係冇可能㗎啦，你都係受益者係咪先？咁、但係我當 pairing 啦，係咪先？咁、但係之後咧，我就要你咧喺呢十五年內嘅 contract 合約十五年內咧、你租得出去咧，你要 fulfill 一二三四五，我會隨時過嚟 check。依、一個就係我哋 condition， 你做就做，你唔做就唔做。 我自己好溫和，就是、希望大家都 happy 嘅。但係你嗰個情況咧，就係、我哋遇到個天台嗰個咧，有啲時候啊，佢喺我睇住佢嘅，佢就喺四樓搬垃圾上嚟。跟住有啲人就喂，你做乜抌垃圾啊？我都垃圾，我係抌噶啦，咁點啊？你告我咯。 係有啲咁嘅人。 你報警咯。跟住佢點講？佢點講咧？ 冇啦。 你報警報我啊嘛，我就報警。拆你間屋咯，因為你依個好嘛， 僭建 啊嘛，我告你咯， 驚啊，咁 跟住住嗰人咪驚咯， 嚇，出聲， 直情就係佢喺度抌，佢係抌，佢再抌，而家就係我哋簽完之後咧，好啲啦，我哋開始今日 晏晝 就加 CCTV 影樣 ，check 住呢樣嘢，跟住就將佢咧變成一個天台空中花園地標。 哇！咩嚟㗎呢個？好勁喎！ 即係唔會好易成大。 唔係呢個係壓軸嚟㗎咋？ 係咪嗰個case特別啲嘅？我哋講。 係啊， 而家就希望就係當希望有啲人有一個理性嘅 vision 就係個天台裏邊，我哋做一個好靚嘅 清洗 垃圾公共空間。但其他人唔會理嘅問題，僭建都喺度。問題就係個整靚啲空間裏面，大家小朋友上去玩，傾下偈，燒嘢食 ，BBQ， 跟住就嚟可能中秋節上院傾下偈。雖然我哋離遠望到個澳營好靚，但我哋咪自己型咯。你型我型，因為新樓個名叫好似叫澳營嘅，你自己型，我哋又型。 澳營 係同埋另外有啲 NGO 係搞即係美化天台啊，搞啲天台嘅花園。 宣傳下佢啦，佢個名叫做習慣成自然嘅。咁另外就係一個土瓜環嘅，我哋呢幾日傾緊就係上面嘅嘴輪嘢。你都好明白我哋做緊咩啫？你一齊跟住熟 唔 熟？ 因為即係點解咧？即係通常買一班都係差唔多嘅諗法嘅。點解？即係我因為我同阿朱迪啊，同阿戚師傅啊，同阿葉教授嗰班咧好熟噶嘛，所以大家經常性都會諗呢啲 idea 出嚟嘅。 因為你有啲人，我哋即係本身我哋做 operation 嘅，咁問題就係你哋啲 idea， 我哋將呢件事再諗一諗啊，點實際即係唔好全部都 candy time 先，我哋就做一啲可以做得到。 好的，是 啦，真是好事来的，真的，我看这件事，所以因为那个天台希望，天台希望是重点， 再积极一点就联络回那座楼的居民，让到他们都可以参与。 是啊， 我现在就是最理想的做法， 参与管理咯，起码。因為你就算上面有個社區龍鋪啊、天台龍鋪，其實你都需要公民管理。咁有幾好，間唔中一個月，大家上去上面燒個嘢食，我話新鮮蔬菜摘出嚟，直頭喺度煮，係咪？咁你嗰種感覺就係，我真係做緊一種社區營造。我又認識嘅人，你又認識我，我哋一齊食個飯，第二樣嘢嚟嘅。 我哋蘇師傅識煮嘢添喎，師傅又識煮嘢，所以佢就整西餐， 非常犀利， 煮埋嘢。因為呢個天台呢個情況咧，就我哋試過。我就係敲門話俾佢聽，我整天台。佢第一個反應就係話：，你唔好同我講咁多，唔關事，唔係我掉。我都話唔係我掉，唔係我掉，唔係我掉。再話而家唔係話你掉，而家我哋話我哋幫緊你掉。佢過咗五分鐘之後咧，開始聽我哋講啦。即係啲人都話揦住佢就係覺得係你掉啊嘛。佢話佢唔係我掉，係啊。佢後屘就話好多人掉，即係其實大家咧， 人都有份 嘅。其實大家唔係唔想關心，但係其實。好驚就係好多 責任 就落你又邊個叫我搞一樣嘢？佢邊有時間咁多一個清垃圾？我阻止你，我可能聽日第二日咦爆曬流曬血咁，唔知咩事，俾人打咗鑊你 啦 嘛？ 係啦，冇係。 咁唔知咩事俾人打，我就話咁你垃圾住我咁啊！ 驚， 因為佢唔夠你大隻啊嘛又。 我亦都想有呢啲嘢咧，有陣時咧，我盡量唔做嘅，唔受嘅，我就好 nice 咁企喺度。當有需要硬嘅時候先硬啦。 我講到硬呢度咧，我哋咧呢一節夠鐘啦嚇，翻嚟繼續講啊，即係你即係維修香港有咩即係行動咁樣咧，好冇？ 好， 咁翻嚟再講。